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1月11号， 对，还停留在2017年呢。 对呀、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是的， 转眼来到1月11号了，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一条命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有个消息告诉各位 啊， 我们节目2017年又获得了优秀栏目。 什么时候给的通知？什么时候解到的？ 昨天晚上。 真的吗？哎呀，天哪！ 谢谢大家， 太棒了，太棒了！ 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是优秀节目吗？ 优秀栏目 啊，好的，好的 啊。希望各位呢，一如既往的听听我们每天在路上分享的快乐感受。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好久未见的，真的是铁岭地区当红的帅哥了。 铁岭地区，好吗？整个大辽宁地区， 当红的帅哥，来自于月游的资深的旅游达人编辑，我们的朱彤，欢迎， 欢迎彤彤。 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是的， 新年快乐。 哎。新年快乐、哎、 新年快乐。 我刚刚还问他几年的，完全的这个容颜根本跟他的岁月不成正 比。我跟你说，我今天还在想一个问题。 怎么了？ 我总结了一下，我2017年一年都没有自拍，很少，几乎没有。 今年不是一直在自拍吗？在节目当中我都留给家、 对，那是别人给我们、 哦、 对，我自己拍、就是我就找不到一张、我就觉得岁月真的在我的容颜上刻画了不小的痕迹。但是跟朱彤一比，他还比我大一岁呢。 是手机的问题吧？ 主要是手机 下头糊了。对，我们希望容颜不老啊，路上永远年轻快乐哈、今天我们的朱彤带着我们去一个我俩也许这辈子也许啊不可能去的一个地方，也许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还是挺向往。 对， 就那个什么大清真寺那个， 是大巴扎等等的这个地方哈、来自亚洲的 伊朗。 伊朗， 伊朗， 嗯，人家可是春天去的伊朗。 呀，春天春暖花开，去伊朗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个彤彤，其实你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为你是资深的编剧，需要去了解哈。 对， 这次去的话是本着工作的目的，还是寓教于乐的氛围？ 寓教于乐的氛围可赢了。 这个不是工作，是我自己去玩， 完全休闲。 我的天 哪，对，完全休闲。 是自己去的还是跟朋友一起？ 自己去的。 哎呦， 因为 独行侠。 天哪， 就而且就像你刚才说不太可能去哈，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早， 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伊朗现在说走就走， 真的。 首先它是落地签 哦， 然后直飞的话，现在我昨天查了机票哈，昨天的话可能直飞，比如说你买一月份的话，月底可能往返也就加税也就3000-4000块钱 哦， 最便宜的哈，但是直飞， 直飞，直飞， 所以就真的是。 可以走， 说 走 就 走， 走 就走，是不是？ 只要你有时间。 对，其实很多的旅行当中的达人哈，你去过哪里？哎，打，我去过伊朗，哎，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了，哎，伊朗有什么呀？ 十分钟之后呗。 嗯，行。 我这档期太多，我休息休息， 啊、 我再跟你们说。 我得吊吊你们的胃口。 对，你们这边的装潢，我先看一看。 哎呀妈，还装潢来？ 让我们的朱彤稍微休息十分钟，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朱彤来自于伊朗精彩的分享喽。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生活呀，就是一个七天，这是另外一个七天哈。 是， 我们的资讯是一个五条，这另外一个五条。 是，俺们还有那听众互动呢。 对，有听众互动了， 天天哇哇留言。 谢谢大家哈。一条来自北京的方面，北京世园会植物馆的方案发布于众了。 哎， 植物馆哈， 植物馆啊。2019年中国是北京世界园博。园艺博览会植物馆建设方案10日在北京发布了。 是。 对，据悉呢，作为北京世园会四大核心、这个主场馆之一啊、那植物馆建成之后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种珍稀植物、供游人观赏。 世界各地六百多种。 南非的仙人掌啊，什么大象的种子。 是，就是世界各地的土豆子。 对，土豆子，太空土豆啊。 对对对，等等哈。像植物馆、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是北京世园会的四大主题建筑、建筑物哈。其中植物馆建筑面积1万平米。 哎呀妈呀。 有。各大集团共同投资建设， 你看这大集团这 一 车的名， 一万平米啊，厉害了。 是的，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的发布会上，植物馆总建筑师王辉介绍了，说这个植物馆的建筑表面呢，这个肌理呢是以植物根系为灵感的， 厉害了。 外形如同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蔓延， 都在省的呗，你 都在省。 垂坠根系， 对，我们还是正经过来， 是， 这个我们的寓意呢，就是在将植物原本隐藏于地下的墙。大生命力直观地呈现给观者、对，同时呢，这个植物馆的建筑、景观照明等设计也将引用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注重生态和环保，并充分考虑会后的可持续利用。 现在人都考虑非常清晰哈，你这办完这次馆之后，这个之后怎么去用？ 对，如果你要只为了这一次， 是不是？ 那你就有点太不环保了， 就有点赔其实。 哎，干嘛把你说出来？ 据了解，植物馆建筑分为3层，其中1层为热带植物温室，设有5大展区、12个景点，约占地大概3000平方米，将汇集刚刚说600多种珍稀的植物，通过红树林、热带雨林、蕨类、棕榈、多浆植物、食虫植物， 妈呀，还食虫植物， 食虫花之类的啊，苔藓等各类植物，向游客营造出一个奇妙的植物王国。 哎，是的，那此外呢，场馆就是馆内啊，还包括绿色多功能报告厅，然后会期将举行红树林、植物科学化等主题展览，在屋顶的观景平台，游客还可登高远眺，一览北京世园会的美景。 我觉得我们嘉宾郑阳应该多去看看、走走了， 对，他肯定特别喜欢。今天还看他发朋友圈来， 是的。截至2017年12月，已有俄罗斯、德国、韩国啊、印度等5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谢谢他们啊， 谢谢。 第二条啊，亚布力、又是东北地区的， 对，亚布力 哈，亚布力落选，落选，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这样呢？九日国家旅游局官网发布了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的公告，2018年1号、那三亚亚龙湾等九家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而去年12月曾被列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公示名单的亚布力滑雪场度假区已经不在其中了。 你看看、这就属于你说你好就是好，不好呢给你拿下来哈。 是的， 是吧？2017年的这个12月29号，那个国家旅游局发布公示，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亚布力滑雪场度假区作为10家，十一是其中的哈。今年9家是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旅游度假区，这个非常熟悉哈。 是啊，还有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 山东省雁南市蓬莱旅游度假区， 是江苏省无锡市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 福建省福州市古岭旅游度假区， 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啊，能榜上有名多少度假区啊？ 当然了， 他们挤进10强很厉害啊。 是的， 还有这个是叫做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 贵州省赤水市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于西藏，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卢朗小镇旅游度假区。恭喜以上九位， 对，恭喜以上九位啊。 对对对， 卢朗小镇也是非常的出名。 是的，希望呢明年再评的时候啊，亚布力回去啊， 对，加油加油啊。 对对对， 来看第三条， 怎么的呢？ 撒哈拉。 哎呀， 一提到撒哈拉就是当然想那么干旱的地方、沙漠，但是呢 是 撒哈拉沙漠连续3年都有降雪， 是可喜的一件事。 是的，北京今年还没降雪， 就是也没有雨哈。 是的、 哪里 有的只有流感。 对，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的报道说，位于撒哈拉沙漠的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小镇爱因塞弗拉7日凌晨罕见降雪了。 罕见了，罕见了。 对，镇内积雪厚度达到了2.5厘米，这5厘米都不少呢，还有积雪厚度呢。 是， 而郊区积雪厚度大约40厘米， 快半米了， 我的天哪、因为当天下午气温就回升了、 嗯、 积雪并没有留存很久，但是这已经足够让孩子们堆个雪人、滑个雪橇，创造未来很多年都不会再有的回忆。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真的 撞上了啊。 对啊， 这个爱因塞弗拉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虽然海拔呀这个地处高海拔，但1月份平均气温介于6到12度，还是比较微暖，鲜有降雪，当地人更喜欢了高温的天气哈。气象局解释说，本次降雪是由于欧洲的高气压冷空气向南扩展至北非所致。自1979年以来，这个地方只有79年、16年和17年下过雪啊、连续3年降雪。 对对对， 暂时好，暂时啊， 不知道18年它会不会再降雪了。 就是继续保持这样一个业态哈。 对，然后呢，咱们好像在资讯里面很少提到这个国家。 对， 缅甸。 缅甸，缅甸怎么了？ 缅甸怎么了呢？来缅甸看世界最长的柚木桥。 柚木啊，为了到达 柚子的柚， 柚子的柚、为了到达彼岸，人类创造的各式各样的桥，石桥、竹桥、新桥。 哎呀，还有新桥， 通往自己彼此的心房。 大铁桥， 新房可以看到彼此想些什么、对不对？还有玻璃桥、溜索桥等等。而在缅甸，则有一座世界上最长的柚木桥，叫做乌本桥。乌本桥是什么意思 啊？不知道啊，我们看一下。说位于缅甸曼德勒市的乌本桥是当地颇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乌本桥一带呢，本是低洼之地，雨季湖水上涨，湖滨成为了泽国。为了解决当地交通困难，1851年的时候，缅甸敏东王特意下令说修建了这个桥。那为了使桥梁不至于腐朽，使用了珍贵的柚木来建造，从而具有了百年不朽的品质。 柚木还是非常抗造的哈。 对对对，柚子你看它皮多厚。 是，这个柚子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啊？我随便那么说的啊，反正是一个柚啊。 乌木桥是乌本桥长达1200米，其桥墩、桥梁、桥板皆为柚木啊。反正是这个乌本桥是以之字的形状跨越湖面，之字的形状啊。这个雨季湖水上涨和湖滨则为这个非常漂亮，这样的设计可以减缓雨季时大水对桥的强力的冲击。而且行人与桥上的时候呢，人们是接踵摩肩，这个非常的舒适哈、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水草和鱼儿，是非常一个非常漂亮的观光的一座桥。 对，对，乌本桥呢没有围栏，无论是桥上的人还是远观桥的人，都可以彼此一览无余， 没有遮挡啊。 对，正如卞之琳在诗中所言：“ 整一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嗯， 每一个行人都是这风景的一部分。 费 对， 真是恰如其分啊！ 搞笑吗？ 是是是，一百多年悠悠过去了，两岸的百姓仍然靠着这座桥生息。 是 桥上的行人、画家、商贩与桥下撒网的渔民、舀桨的船家，都在这座柚木大桥的守护下演绎自己的故事啊！真是百年乌本桥啊！ 对，赶紧去缅甸，去缅甸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 是的，是的。这个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先说到这儿吧。 对，先在去之前，我们也是每天在微信公众号准时答录机里说说我们今天说哪说哪啊。 嗯， 听众说伊朗留言了。找几条啊，找几条。 伊朗 嗯， 大咔嚓， 大咔嚓哦， 对，说了这个国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战火纷飞、满目疮痍。这里有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伊朗人民热情、自信、有信仰、有修养。他们内心纯净，他们有明亮的眼睛，他们这个每天都会祷告很多次，非常的热爱和平。我们只需要做听众和观众去欣赏这个伊朗的世界就可以了。 说得很大咔嚓、 对，大咔嚓啊， 大咔嚓说得很好啊。 对， 这个叫做逆光记，现在朋友起的名儿相当厉害，逆光记哇。 对，你看我就起不出来什么名儿，小红啊什么的。 你是小红，这个地方说是大啊，叫做大不里史大巴扎，是联合国文化遗产。不过我是周五到上周五，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铺营业。图片均拍摄于附近的叫做肯德文小镇 肯德文小镇。 这里建于风化岩石上的小村庄，居民还住在石头里，被誉为伊朗的卡帕多奇亚。 哦， 我们的童童去过没有？ 对， 啊、 待会儿可以请我们的朱童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好的，时间来到了11:46，谢谢广大听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听听我们朱童精彩的分享。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其实从这些当地的音乐人、音乐家展示的歌曲风格来说，他就是挺热情奔放的哈。就是虽然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歌啊 ，lonely 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咔一唱， 这是伊朗的音乐， 对，很奔放。 对啊，你看他就是跟时下流行的这个音乐流派是非常接轨的， 对， 对， 非常非常的国际化。 人家并没有战火纷飞，就从音乐也可以体现出来。 对，而且伊朗的足球也很厉害哈。 对，伊朗的电影也很 厉害。对对，所以说伊朗是一个非常非常带大家去考察的国家。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啊我们的 月 游资深的编辑，我们的好朋友朱彤，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来了，十分想念心里话。 真的真的， 常来常往，离得很近嘛，对不对？ 对， 而且每次来都很开心。 对啊， 是啊， 这是所有嘉宾来我们节目一致的感受。 是的，我跟你说，咱们那个嘉宾来了之后，如果是第一次来，他一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 他会觉得这个节目跟以往所有的广播节目都不太一样。 这个 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和褒奖， 是 都是咱俩在说。头儿，这次去伊朗是本着自己去玩的一个目的去的，我觉得这跟工作没有关系了哈。那比如说你那么挑剔的一个人，当然就是你去过很多地方，这个伊朗是有什么苗头让你去呢？你是挺奇怪的。 就是大部分我觉得最对我而言吸引力最大的，其实我喜欢伊朗的建筑还有伊朗的电影。 哎呀， 哦，有，还真是伊朗的电影。 对，而且因为去年的话本身那个推销员又获了那个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 对， 然后本来其实伊朗，我说实话是我觉得和中国比较像，是一个真的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历史和文化非常非常悠久的地方， 静下心来走的地方。 对，而且呢，本身伊朗在这个地理就是国家非常大，所以其实每个地方就它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而且呢差异度很大，不像说有些目的地其实很小，你去个2天之后第3天你就开始腻了，吃的看的都一样。可是伊朗就不是，你可能去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其实就像中国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个西北，你去个东北，你去个什么三亚什么海南，肯定不一样。 对， 伊朗其实就是这样的， 类似哈。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适合你就是可以 很长时间去慢慢探索的一个目的地。 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哈。 对， 你是春天去的，三月初。 对，三月初。 哦，伊朗什么温度？感觉怎么样？ 而且气候还是很好的，不冷。 嗯， 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不觉得冷。 嗯， 然后因为三月比较好的是说它没有不算旅游的旺季。 哦，人少。哦， 对，因为说实话夏天的话你去伊朗真的太热了， 炎热， 沙漠呀什么的还是挺多的，所以夏天很热。 嗯， 特别是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 哦， 如果去的话在伊朗是需要戴头巾的。 哦， 所以可能你夏天去的话就会更热。 戴头巾。 对， 就是什么时候都 什么人，只要你带了伊朗，到了伊朗一下飞机，不管是谁，女性都得带上。 到人家准备头巾了， 没事儿，我好几个斗的那个丝巾呢。 颜色有没有限制？比如说 颜色， 啊，无所谓， 对，只要你就是带上就可以。 哦，好， 而且之前的话，比如说，如果不带会怎么样？那可能真的是警察会来 你让 你 带上， 对，让你带上。 哦， 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劝你带上就完了。 对对 对对对。 但是最近可能上个月，就是2017年12月的时候，因为伊朗也发生了一个就是对于国家政治的讨论嘛， 嗯， 有可能说以后再讨论这个，有可能说以后把这件事取消。 哦， 嗯， 哦，还就是 还真是。 嗯，大家随时关注当地的一些习俗和文化， 对， 尽量遵从哈。 嗯， 就是现在去伊朗啊，刚刚说了很方便，咱们再说一下，从北京去伊朗的话，怎么样那个行程啊？签证是啥的，落地嘛，不是，是吧？ 对，现在是有落地签，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落地签。 哦， 即使没有落地签的话，我当时说实话淘宝600-700块钱。 哦， 然后你什么都不用交，就交个照片，交个护照，然后6-7天就下来了。 好方便。 嗯， 然后交通的话大部分可能说实话可能直飞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现在马汉航空是有直飞，去的话8.5个小时，回来7个小时。 嗯 嗯， 然后我昨天查了一下嘛，我说它直飞的这个可能现在很便宜的时候大概也就是4000多块钱 往返。 对，往返4-5千块钱。 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想去伊朗，虽然想去很久了，但也是因为做这个工作嘛，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刷刷机票， 是是， 没事就刷刷这个。 对对，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半夜2点我一刷往返所有都加上才3000块钱。 我的天 啊。然后我当时就定了。 那个没有人知道吗？嗯，就是刷机票得半夜2点开始刷。 啊， 嗯， 是的。然后那个要是那个不想破费的话，你别老刷机票。 嗯， 对，刷着刷着你就想走。真的，我要待着没事刷机票，我也有这个冲动。对，一看哇，往返哪才3000块钱。真的，那个时候淡季往返欧洲啊那些特别远的地儿，真就是3000。 对，哦，反正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哈， 嗯， 就是调整好收入。反正机票很方便哈。 嗯， 现在又直航了，又直航了。对，说走就走。其实伊朗刚刚我们的彤彤说，他说有非常多元化的东西哈。 嗯， 不单单是就是异域风情。 嗯， 而且不烦躁啊。 嗯， 你这次去的话待了几天在伊朗？ 待了10天。 10天的时间， 所以是大概从北到南走到头了。 我的天。 嗯， 交通怎么样？大交通跟我们说说大交通。 我一般就是坐巴士比较多。 巴士。 对，但是呢就是唯一不太好的就是可能时间比较长。 啊，就是 对， 到达到达的时间。 可能两个城市在咱们看来，比如说你坐高铁可能2小时，1个小时。 嗯， 可能你要坐巴士可能4-5个小时。 你能忍耐吗？感觉上 也还行。 哦， 然后但是也不是说都坐大巴。 哦， 有时候也坐飞机什么的。因为伊朗说实话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嗯，哦， 然后但是真的是每个地方差异度还挺大的。 嗯， 所以就是真的就你也不用着急，真的可以慢慢看。 嗯， 而且伊朗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回来之后我也非常非常就是推荐给我的朋友，就是他和你包括我觉得我认识的人去了伊朗回来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 哦， 可能你去之前就觉得就像刚才说大家印象说 乱的哈。 对，然后而且可能之前脑海中有着印象两伊战争啊。 嗯， 什么就石油，然后经常和美国互怼啊，但是这些事儿都有。可是呢真正你到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平和。然后特别是伊朗人，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哈，你走在街头就会真觉得你自己会幻想自己是吴彦祖。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陌生人。 真的吗？为什么 任何陌生人都跟你打招呼。 哦， 然后跟你合影，然后就是要请你去他家吃饭。 关注你， 请你去喝茶。 哎呀妈呀，彦祖来了。 就你认错，就那种关注度是很高 的，而且大家真的就是非常的大方 哦， 就是可能我说实话，我在中国这种地方，别人真的请你吃饭，你真的是 太热情， 你 是 不敢 求我干什么？ 你根本不敢去， 认错人了吧？ 可是伊朗，你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 可是你待了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这样 啊、哦，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店 几乎每一个城市 好棒好棒好棒，热情， 嗯，而且在伊朗的时候，我就说有时候交通不是特别方便嘛， 嗯。 然后我记得在好几个地方都是，我就在那儿叫车、 嗯， 因为你要走可能走半天、 嗯， 然后真的是随路就停下了一个车，然后觉得你要去哪儿就带你去，真的是这样。 太棒了， 好朋友们， 伊朗人民这么朴实，这么热情， 就是再去伊朗真的有宰你的， 嗯、 宰不是那个刀的宰，是宰、 嗯、 宰你的车， 对对 对 对， 跟你搭讪的、 嗯， 跟你热情聊天的，都是纯真的情谊，没有任何掺杂那个东西啊。 对，就是你在一个环境下待久了，可能人的防备心会重，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到那儿，如果人家真的是拿真心去对你的话，你慢慢的也会被他所感染， 是能够感受到的， 对 是、 嗯。 而且就像比如说信任这件事，我就算是 信任、 嗯， 因为伊朗的货币叫里亚尔， 里亚尔 大概呢是说，比如说一万里亚尔，可能折合人民币两块钱。 哇， 所以呢就每次加减乘除，你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太习惯，就是你一拿那钱、 嗯、 你知道你买个啥东西你得数半天那个零、 哦、 是这个很麻烦，很容易就给错了， 好大呀， 所以呢刚开始你就我就是你知道、 嗯、 数数数数，后来我就干脆我就不数了，我就直接钱掏出来把多少钱自己拿吧， 嗯嗯嗯， 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拿完之后还找给你， 对 你有两次你就知道伊朗人真的就 细节细节， 对对对、 啊、 人家绝对是诚信的啊， 昨天说古巴他们就不这样似的 啊，是还整两个货币， 对对是是是、 嗯、 其实我到当地这些朴实的基本的一些购物价、 嗯、 让我们觉得对这个国家、嗯、甚至某些城市感觉相当加分哈、 嗯、 这样之后呢、 嗯、 我们在下半段要听听我们的彤彤住在哪里、哦、去过哪些城市、 啊、伊朗的首都有什么玩的呀，有什么看的呀， 对对对 对, 对、 嗯、 哎，我觉得彤彤这次来给我们来一个非常好印象的伊朗国家、 嗯、对对对、啊、就是上来先给我们一个大印象， 对、 嗯、 虽然国足经常输给他们伊朗亚洲足球第一名永远第一名的是、 嗯、 我们到底要看看伊朗如此的吸引人是为了什么，这里是李云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好了，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我的梦在。 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2018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就等你来。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 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编曲啊，这个编曲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后一个汹涌的波涛推给你，是不是？ 对，这就是伊朗的节奏， 对， 伊朗人的热情， 是的， 和大巴扎的这个 风情， 对 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朱彤，欢迎朱彤， 欢迎朱彤 ，Hello， 大家好， 成熟了，稳了，老铁稳多了， 是吧？ 嗯，特别 会笑面是吗？我感觉他一直都挺 一直很稳， 哦， 一直超出他年龄的稳定，稳重，希望一直保持下去啊。今天我们说伊朗，听着伊朗有特别民族特色的音乐哈，反正对伊朗的这个感觉，经你这么一描述，加分许多。 对，真是， 特别是当地人民热情这件事情太棒了。 对，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是特别可贵的一个 东西。对对对，彼此信任哈。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比较重要，就本身可能伊朗人民就比较善良，比较热情。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因为伊朗就是被怎么讲，比孤立或者比较封锁， 有一个方面的影响， 所以其实有外国人来，就像可能20年前在中国看到外国人，可能大家也很新鲜，特别欢迎的，就是那种状态。 是是是，哎，他这个方面解释也是对的。 对。 既然了解了这样大概的样貌之后，城市啊、住宿啊、饮食啊，都跟我们说说呗哈。10天带了几个城市，先说一说。 5-6个。 哎呦我天， 5-6个城市， 2天1个。 对，然后但是伊朗城市给我想象哈，可能原来我以为说没有那么多人，但其实跟中国似的，可能你觉得一个城市，对对对，真的是好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然后因为伊朗人本身人口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就感觉你看起来好像没多远， 但是其实真的是每个城市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刚才也说，比如说因为我非常喜欢伊朗的建筑，因为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呢，工作的原因做过这类的选题，就我觉得清真寺呀、包括像有一些比如说巴扎，包括浴池公共浴池，就当然现在可能作为文化遗产就是是景点给你参观的，但也有一些还在使用的。就总之其实这些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点，就其实伊朗比如说清真寺吧，和任何比如说你说教堂啊、或者是佛教的寺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呢，比如说其他的这些宗教的场所你是能够看见实物的，比如说耶稣啊、什么佛祖啊、什么什么，但是清真寺里是没有这些的。其实它原因就在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文化传入到伊朗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粒子组成的，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化学似的， 有 这种特别小的东西来组成的，所以任何东西呢都可以分解成这种。所以呢他就把任何所有这些具象的东西都分解成了这种，通过排列组合呀什么，所以你看到比如说伊朗的这些比如说装修地板地毯，然后比如说墙啊什么穹顶，全都是这些特别细密的花纹来组成的。而且本身呢就是波斯的建筑它影响也很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印度的泰姬陵，其实它就是波斯风格的建筑，虽然它在印度。所以其实包括就是其实中东很多国家这种建筑啊或者是这种艺术风格其实都源于原来的波斯。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花纹很漂亮的、 对， 女孩很多人喜欢花纹， 太美了。 然后伊朗就是提到比如说花纹的话， 是不是 其实值得买的东西哈、比如说像 纱巾是吗， 头巾，还有就是地毯 、 地 毯真的 好， 但是也真的特别贵，即使在伊朗也很 贵， 就是可能平、比如说一个一两米的， 就是 可能 比如说 几千上万， 脚垫 那都得几千块钱 上万啊，几千， 因为它、因为地毯呢在伊朗的话真的是没法 手工， 就是卖，对，真的是没法用机器织，所以都是手工织、所以很多比如说你跟他讲价，他其实最直接的就跟你说，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贵，而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两个人得织五个月才能织完，那你想那真的价格就在那， 是人工在里面啊， 对，那人家一针一针那么织出来的。 对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798有一个就是伊朗的那个小型博物馆一样、然后它里面就挂着很多这样的地毯，然后你就看吧，你近距离的看它那个线真的是一针一针一针缝上去，一看就不是说那个机器能够打出来的。对，是挺贵的， 但是其实虽然说整体可能伊朗物价比较便宜，但是地毯真的是很贵。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原来对伊朗就是地毯没有什么研究，可是呢，就跟他们，因为毕竟做你知道媒体工作嘛，就有时候愿意跟人多聊聊。 对。 然后你跟他聊了之后，其实发现，比如说单这个地毯花纹，其实也有很多讲究的，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像比如说中国，你看个什么年画啊，上面比如说有个什么蝙蝠，什么有个鲤鱼，什么就其实 有大 喇叭， 对，其实各种抽象的东西啊，或者动物，其实它都有寓意的。然后就你真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对，挺好玩的。 我自己研究，我织个七色锦鲤的那个毯子，对，还绣上莲花，哎，你看这个能值多少钱？ 对，就是当地的文化会显示到一些图案或者那些什么花纹理哈、 对， 这个 包括很多地方，而且伊朗呢是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多，包括去年也是新增了一个在亚兹德整个小城，就整个那个 哪个小城、 那个、亚兹德 ， 对，是去年新增的文化遗产。然后伊朗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说，比如像那个什么玫瑰粉红清真寺，就是那种特别漂亮，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像这种清真寺在伊朗其实特别多。对， 粉红清真寺。 对， 粉红清真寺是那个，就是 应该看过照片的、 对，就所有都在那儿网红打卡的那个清真寺吗？ 对， 哇，那个简直太美了！就是你在里边那个光一照， 对， 五颜六色的。 因为它那个清真寺，它其实就是比如说这是一整面墙、那个墙上都是那种窗户，然后它窗户都是比如说类似于像教堂那种玻璃贴画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那阳光一照进来的时候、整个那个所有房间都是那种红的呀、和粉的颜色， 漂亮的颜色、女孩喜欢的颜色， 绝对的、 就这种清真寺他们就是公开对公众开放是吧？ 对，而且清真寺就是说实话我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来以为说你知道特别神圣的地方就得几点能开呢、啥时候能进呢、但是说实话其实清真寺你去了才会发现其实清真寺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的。 但是当他比如说真的有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可能你比如说仪式有在进行的时候、那你得遵守他的规则，比如说你也是可以进的， 但是 包括我也去了、可能所谓的就是比如说你不要大声喧哗呀、然后比如说不能比如说脱个鞋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在这种场所呢就是男性和女性是要分开的，就比如说同样是比如说比如说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可能他这儿有一道墙或者有一个拉着一个帘儿，那可能男的都在这边，那女的都在那边，他其实是分开的。 是仪式进行当中还是只要进去都是这样？ 只要你进去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包括伊朗其实 在助理的时候分开哈、 所以 在助理的在同性别的。 对、 而且伊朗其实本身也有很多场所可能是男女是要分开的。比如说比如说剪头发呀、 剪发、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水烟管啊什么那些。 对，水烟管也有、 对， 水果味的那种水烟管、是不是？ 但我没抽过这个、这个没体验。 对， 他们 土耳其也有啊。 对，水烟管好像就跟当地的一种休闲活动，就跟咱们的茶馆是一样的。 放松、对。刚刚说的男女分开，不是现在很多的那个浴室，不是现在有些是什么不用了，有的还在用啊。 对，还在用。 有混浴和分开， 肯定是 分 开 的。 对。 有没有尝试他们的 bus 什么感觉？ 没有，因为现在伊朗这个也是很遗憾。我之前看过那个 CNN 有一篇报道，就是伊朗现在这种还在使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少了已经。但是呢，里边真的是特别漂亮、然后有几个也真的就是文化遗产。然后你去了之后发现。真的就是 挑高20来米， 对，那倒没 有二十来米， 但是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颜色，就是它那种你知道那种搭配的风格呀、包括颜色呀。你比如说像伊朗有一个在那个伊斯法罕，是一个伊朗可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它是很多年前 伊斯法罕， 它是很多年前伊朗的首都。然后在伊斯法罕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独特的艺术品，就是只有在这儿有，就是它是用类似于咱们的叫搪瓷是吗？就里边是铁的，但外边是用那个油漆画的。 是，那是搪瓷。 然后呢，它其实就是盘子和那个壶。然后像这个盘子其实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我自己也买了几个。然后呢，它其实这个花纹，你感觉好像你就。比如说你不太知道可能就是花纹而已，但是其实它这个每一个配色和那个花纹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都是伊朗各地非常有名的清真寺的那个穹顶的样子。然后它是怎么画的呢？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用机器加工，所以呢当时我还就是采访了一个女画师，她是伊朗唯一一个女画师。就像包括说就是男女分开这件事儿，是他其实为什么他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就在于，其实伊朗包括如果你想学这件事儿，如果你只有男老师，那只有男的能跟他学，女的是不能学的。女的你只能找女的去学。所以呢他是就是很多年前，大概29年前的时候自己来学这个，然后现在呢他就是在继续教伊朗的其他女性的 女生。 对， 哎，他们这个好严格呀。 然后呢我就说他所有这些花纹其实都是那些穹顶上的图案，然后他珍贵的在这个地方他都是要记在脑子里。你看那些所有比如说特别细的这个比如说里圈啥色，然后外边每一个他都要，你知道都是先脑子里规划好了，然后每一个都记住，纯靠脑子画。 哎呦我天哪，还纯靠脑子画。 总会拍个照片过来看，惨照着整个。 对呀、他们为什么不拍照片呢？我也在想一个 记忆的东西。 对 、更加的有味道吧，对不对？有点。也许你记的时候呢跟他稍微有相似，但是有自己创作的部分。这个地方又有他自己的感觉了。 是的。 对不对？ 很有道理 啊。反应还行。是这样。 对。 发现伊朗有很多他们特色的东西哈、就是很有规矩，好像是那个感觉啊、 而且 很有教育。 对于伊朗来说，如果我们要是去伊朗的话，基本上你会推荐玩哪几个城市呢？ 对。 德黑兰是一定会去的， 德黑兰 就不管你喜不喜欢是一定会去的。当然可能大家 大城市都有这个毛病，你知道，就是首都这种就拥挤啊，然后比较 其实都差不太多，是吗？ 对，就是，但是所以，因为你如果去伊朗，肯定会去德黑兰转机啊，或者什么，所以可以待个一两天。 嗯， 但说实话，和伊朗其他地方相比，德黑兰玩的比较少。 说说你最印象深刻的城市呗，哪个？ 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 然后刚才说的，比如说去年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亚兹德，然后还有刚才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评论里边说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特殊在哪？ 是逆光季还是大咔嚓呀？ 大咔嚓， 我 是一个那个坎多文小镇是吗？ 坎多文 是坎多文吗？ 好像我不太记得 了。被誉为伊朗的卡多巴奇亚是那样，卡巴多西亚。 那个地方也是很特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是叫波斯波利斯，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古城，古城就是说你能看到，说实话那个古城看起来就像希腊的古城一样， 真的， 对，所以那个就真的是这个伊斯兰文明传入到伊朗之前的样子，所以说包括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讨论那个伊朗清真寺的这种风格，比如说现在是没有实物的，可是像那个年代的之前的时候是有的，和希腊一样石柱子，然后上面有什么狮子老虎这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这个地方是挺值得去的。然后这个地方旁边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粉红清真寺的那个地方， 连在一起， 对，所以但是在伊朗的南边，然后呢伊朗的这个首都德黑兰在稍微北边一点，所以可能这个沿路上大概会经过个四五个城市，也就一条线就下来，十天的行程，或者是比如说你要七八天，那可能少去一个城市也可以。 南北的风格差异化是比较大的，咱们中国也是一样的， 对 北方 对 啊， 对， 南北方，你觉得南方好一点是不是？说心里话， 我觉得可能气候好一点， 气候好一点，暖和一点， 对， 伊朗有没有海啊？有没有海洋？这次感受到了吗？ 伊朗有海， 有啊， 是黑海吗？ 有没有 伊朗是不是海？叫里海吧？ 里海 还是黑海？ 里海其实好像不是 海， 对，黑海。 就是那个鱼子酱特别著名的地方，所以也是特别贵的。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俄罗斯，就是那一圈嘛。 那就是黑海，因为俄罗斯那边离黑海 对，那是黑海，所以没有海，它就好像不是海，对吧？ 对， 因为黑海那个还挺冷的，我看他们去黑海度假，那跟冬泳差不多。 那住宿呢？这几天住宿的环境是你自己？ 住宿这个， 因为你刚才说不能先预定吗？ 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伊朗呢，我觉得住宿好，先说好的哈。 好 的特色呢是说，伊朗就是所有这些酒店其实都非常 local， 就是都非常的当地，因为它没有国际型的酒店，所以呢就是每个地方都非常的，比如说像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在你知道那种小城里，特别古老，然后 太有感觉了。 对，然后就跟那个有点像，比如说咱那个窑洞似的，你知道吗？ 还窑洞， 它这么类似啊，类似。 对，类似。我说它是这种建筑 特点， 对，建筑特点。然后呢，比如说你房顶也可以上，然后呢，整个那个风格就是里边那个，你知道就是什么？ 我能想象得出来。 就是当地的一个小院子，就特别有 那种的。 对， 其实可能住宿条件并不是有那么的， 其实还挺好的， 是吧？ 里头 对，其实还挺好的，因为虽然你看它是当地，其实当地人如果生活条件也还可以，因为伊朗嘛，真的是就是你知道文化和这种还挺深的，所以它这些比如说室内的装修啊，还有一些它比如说为啥说当地的比较有意思？因为它当地的房子呢，它建筑风格就非常当地的特色，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是体验不到的。 可以说当地的一些酒店的风格。 对， 是的。 然后这是说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那就相对来讲，可能大家不太习惯的，就是因为伊朗因为受到经济制裁的原因，所以呢，比如说货币你也不能用，比如说人民币，然后呢不能刷国际的信用卡， 不让刷， 你就 得换多少钱啊？ 没有， 你就只能携带现金。然后可能流通的话比较方便是说你用欧元或者美金，住酒店有一些是可以结算的，但比如说你要街边买个啥东西， 当地货币 你也得换成当地货币，所以就这一点不太方便，就是你得把这个现金计算好， 准备好了。 对，你如果真的是比如说现金花完了，那可能当然可能伊朗人没，如果你没有换现金就没得换，但是可能伊朗人你知道可以请你住请你吃，这个我觉得倒是有可，这个真的是有可能。 哇，他们也太热情了吧。 但是就是这个真的是得注意。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刚才说到酒店呢，因为它和国际说白了就是没有接轨，所以呢比如说你在各大比如说国际网站上是预定不到酒店的，没法预定。 伊朗还真挺多， 你只能去比如说 你知道这个酒店，假如说它有网站，那你写个邮件或者打电话来预定。但说实话，这个还挺不方便的。 不方便、啊， 对，就没法在线预定。 对啊，那你这次是怎么定的呢？是去那之后找的吗？ 对。 真的、 啊，因为我说我当时大概三月初的话呢，就是很方便，人特别少，所以呢，你几乎即使是那些你在比如说那些攻略上看到特别好的酒店， 当个过客一样就订酒店了、 对，其实也还是能订了，你到那儿去就有。 那个刚才说你因为换人民币挺大的面值哈、那么物价水平、消费水平跟北京比怎么样？ 低太多了， 低太多了， 对，真的是挺便宜的。 哦，那 然后酒店，比如说 酒店 哈，可能正常的也就是不错的话都两三百块钱，也没有太贵的、 就是我们连锁酒店的那个便捷酒店的价格， 对、 啊、 然后可能真的是特别好的也就五六百块钱。 了解了，酒店的价格是这样的，那吃肯定也是同样的区间， 对 吧？对， 吃呢是很便宜，但是伊朗唯一不太好的就是说实话这个饮食的习惯还我 你适应 不 了， 习惯因为真的就是比较干，然后都是烤肉啊，没有什么蔬菜，可能 蔬菜也没有 蔬菜，我吃到的哈、可能就是 豆子， 然后 土豆、 黄瓜、西红柿。可能就这点青菜，其他的真的是特别 好点呢， 特别少，但是也不加工生的， 生吃 可能对，就切了个片儿。 那个烤肉，就 是 什么土耳其烤肉什么，他那烤肉什么风格？就是干烤呗，加点盐。 对， 有颜色吗？ 有颜色，但是说实话，我 不刷酱啊， 没有 味道不好 吃。 哦，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 那比如说咱们吃了好多当地的这个饮食了，整个连锁快餐店啊什么。什么金拱门啥的没有吗？ 金拱门 没有，因为北 方他都不跟国际接轨吗？ 对，没有。 还有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对， 所以呢，就是你饮食习惯，其他的可能外面来的食物真的是比较少。 那就也就不是当地的餐馆就多，比如说中餐馆啊、泰餐馆都没有， 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大家了解了这个东西哈，对。 哎，我想问问，那你在这个伊朗玩的时候碰到过中国人吗？ 有吗？三月初的时候， 有的很少很少 很少。 我十天能看见。一个手能数过来， 哦， 很少。 那在当地有没有就是这个 会讲中文的？ 对，就是当地有没有中国人过去呢？就在那儿定居，或者是 也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包括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在那个酒店，然后那酒店老板呢，就是让我帮他打个电话，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呢，就是他朋友，然后想要租伊朗的一个房子，然后呢，就是他语言不太通嘛，就让我帮 用英语说， 对，用英语跟我说，然后我跟那个人讲中文，然后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在伊朗也挺有意思。就比如说你租房，咱们租房子啊，比如说你一年租金。假如说10万块钱吧，是吧？但是伊朗呢，它不是这样，它是说你一年，比如说你相当于贷款一样，比如说你放在我这50万，然后这50万回头我年底这50万还你，然后你这个利息或干嘛的就可以抵你这房租了，但是然后就为啥需要我帮忙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人觉得不太相信，就说那我这么多现金放在你这儿，因为其实 没了呢，您 伊朗的这个经济和金融没有那么稳定，就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变化就挺大，所以他就很担心这件事，就觉得我不太敢这么做。真这种现象在伊朗就挺普遍的。 哦，是这样，就是等于是私人银行。对， 但是他其实就是 提个成， 钱他去比如说 做点事情， 做点别的什么什么。 对，可是万一你说 也挺吓人的， 对，也挺吓人，我赔了呢， 谁也得弄清楚。 对， 而且特别是外国人，你到那儿， 对， 人生地不熟，对对对。 对不起，我拿不出50万。 对呀，那怎么办啊？那就这样一个租赁的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哈。 这个多普遍我不太确定，但是应该是挺普遍的，因为那个人就是我说那个酒店的老板，他工作很多年了，然后他说在伊朗的话就是这。比如说这个也是由政府来担保的，然后这种事儿估计是 对， 应该还挺普遍的哈。对， 是。 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刚才提到饮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伊朗呢是不能饮酒的，而且你也买不着。 真的， 就真的是买不着。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地下的那些可能你能买得到，但其实是违法的，就是酒精饮料。而且这种就我之前有看过报道，可能这种大部分都来自于什么伊拉克呀，就是这种边境其实是走私过来的酒，但是违法的。然后有意思的是呢，伊朗有那种无酒精的饮料，就像就比如说中国好多年前有那个叫什么皮尔茶爽是吗？就像啤酒一样，但它其实里边是没有酒精度的。这个在伊朗其实是可 啊，他们难受的。 哎呀妈呀！ 那他们庆祝的时候，他们庆祝的时候有 happy 的时候 party 的时候也得喝点酒吧？不喝 有， 就是喝饮料呗，喝白水。那他们有饮料什么的吗？ 有 还 有他们的生活还真的很伊朗哎、 啊，但是都是他们本国产的吧？ 对，最传统的就是像比如说伊朗，比如说正常一个伊朗的男人 男子， 他就只喝茶，而且只喝红茶。 哦，嗯、他们生活还挺 所以其实伊朗咖啡很少，咖啡馆也很少，几乎没有。 哎呀，这、嗯、 哎呀，好吧，那么就 到这儿不打就去了。 没有，去 、哎、去，你也去 去 感受一下红茶文化。 不，我感受大清真寺， 大清真寺就粉红的。对、 哎，我就忍几天吧。 对，然后还有一些说，就是伊朗的当地朋友特别讨厌大声喧哗，很讲卫生，像随地吐痰、扔杂物的更是少见哈。而且不知道是真是假，吃过大蒜或者呼出气体有异味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是缺乏修养的表现，保持口气清新。 对对对对， 这种感觉哈。再来补充几条，还有 再来补充就是，像男士不可以主动与伊朗女士握手，女士一般不主动与伊朗男士握手。如女士主动握手，男士应该是礼貌的回应的啊。对， 你松开吧，行了，知道了。哎呀，好，松开。 你捏疼我了。 对，还乘公交车，男女还得分开呢。 啊、 嗯，我的天，女士乘坐公交车的后部， 地 铁有女士专用的车厢，男士不得入列。他们分得太清楚了哈。 而且伊朗人不喜欢与外国人有身体上的密切接触， 哦、 所以不要像这个挎着胳膊呀。 对对对对对， 哦、 简单的照照相是可以的。咱虽然很热情， 对，我觉得对于伊朗的，比如说女性，可能还是得。就是尽量 我们还是尊重一点， 远一点哈，不要。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伊朗呢，就是因为说了大家都要戴这个头纱， 头纱， 所以呢，其实您能看见的哈，大部分 就 是眼睛和鼻子。 嗯。 但是呢，就因为伊朗的女性，然后眼睛都很大，然后 漂亮， 对，很漂亮，所以但是你能看见的真的就只有这一块。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这鼻子上呢会贴一个， 嗯， 就像这个。就是邦迪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其实非常有这个，我不太确定哈，也是听伊朗人跟我聊的。但其实有些人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他真的这个地方受伤了，贴个什么包扎，而是说显示说我这个地方鼻子做过手术。因为在伊朗整容手术是非常贵的， 哦， 就只有你非常非常有钱，你才能够做得起。 我懂了， 所以有些人即使没做，他这也贴一个。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到伊朗这里哈。 嗯， 谢谢我们的猪头， 谢谢猪头， 谢谢谢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嗯， 你没事贴个创可贴呗。 哎，我没事，我也贴一个。 明天再见， 拜拜。 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